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二第65首诗：须臾湖上醉歌并蓄，元结。 与湖上醉歌并蓄，元结。满所以宫殿里人酒，应休歇。这山酒已喝香，是此一醉，还醉中几乌江，饮碧溪香已凄酒，书红在之兮。便饮酒家一一一把酒，家米君上几仙，祖祖宽东殿一座，酒红缓缓燃，强迫多你往来一家，乃足够一点子。生于湖苏东殿，河水涌满君山前。山为尊，水为教，酒多饮烈，浊酒多喝。江风连夜作大浪，奔连飞人。温州风，我伫点飘做把球，接引苏州一山丘。 完，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